七点的 CBD， 大北窑公交总站迎来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上班族，地铁国贸站也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汇聚了千万人梦想的北京国贸进入加速第二站。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根据中央气象台网站的消息，日前呢是继续发布了寒潮蓝色预警。受寒潮的影响，从今日起到11日的凌晨，中东部地区气温较低，其中呢江南的中北部最低气温呢将达到-2到0摄氏度，江南南部、华南北部最低气温呢也将达到2到5摄氏度。同时呢，长江下游以北地区呢有4至6级的偏北风，东部和南部海区呢风力有可能会达到6至8级。大家好，我是主播妮蔻，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调控之下的2017呢，房地产行业资金呢环境收紧之势已显端倪。日前呢，最新了解到，近日呢已有沪上中小商业银行为缓解住房贷款余额的压力，要求支行呢鼓励房贷客户提前还款，甚至对提前还款违约金呢给予减免的优惠。此外呢，北京、上海这两大一线城市目前低于9折的住房贷款优惠利率已全面绝迹，也有商业银行呢将低于95折的房贷优惠利率审批权的全权收归分行层面，想要拿到9折优惠利率更难了。种种迹象表明呢，2017年的楼市金融环境或将不再宽松。今日在中央电视台一年一度的感动中国年度十大人物颁奖典礼上，受命于危难之际，用3年时间克服重重困难，将中国女排重新带上世界之巅的铁榔头郎平站上了领奖台，成为感动中国2015年度十大人物之一。这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英霸和烈胜。时隔5年之后，曾令儿子在雪地里裸跑的英霸和烈胜呢再次回到了公众的视野。日前和烈胜呢携儿子裸跑地出现在了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门前。这一次呢，50岁的和烈胜和8岁的儿子合一得一道报名呢参加了南京大学销售管理专业自考课程。而在此之前呢，何一德在自家的私塾完成了小学和初中的基础课程学习，并修读了部分大学课程。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就要跟大家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音乐时段，我们继续听好来自于 Twins 的这首《下一站天后》，希望你会喜欢。 自豪在台上任我唱，未必风光更好，人气不过肥皂泡。 即使有天开个唱，谁又要唱？他不可到现场，仍然仿似白活一场。不恋爱教我怎样唱，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难及给最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抽象最后变天后变新娘都是理想，在时代的广场谁都总会有奖，我没有歌迷有他敬仰。在百德新街的爱侣面上有种顾盼自豪，在台上任我唱未必风光更好，人气不过肥皂泡。即使有天开个唱，谁又要唱？他不可到现场，仍然仿似白活一场。不恋爱教我怎样唱，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难及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Nicole，今天是周五了，心情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一样。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一起盘点这一周的奇葩新闻。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要提到一张照片了，你肯定见过，满屏的两米的大长腿啊。最近呢，我们熟悉的高晓松大金老师在超级腕儿现场活捉了两米的大长腿姚明老师。看到高晓松老师发的这张照片呢，我也是醉了，黄种人的都 P 成了白种人了，而白种人呢差点给 P 没了。不知道为什么高晓松老师一直都痴迷于 P 图这个梗，你想想他又不是靠脸吃饭的，毕竟呢他要靠脸吃饭的话也太费粮食了。伴着这条轻松的新闻呢，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音乐时段吧。此刻呢你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李健的风吹麦浪。虽然这两天呢天气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冷，但是春天真的就来了。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 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

高晓松老师的自拍照。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过年啊，大家伙的聚餐。说到聚餐呢，下面这位兄弟就真的是遇到了悲惨的事情。日前呢，重庆大足区的派出所呢是接到了报案，称男子熊某啊被出租车是撞倒，出租车呢逃逸了，熊某呢被救护车送往了医院，初步诊断为啊盆骨粉碎性的骨折。可当警方呢调出了事故发生地的监控录像时，却看到熊某是从天而降，落到了马路上。原来呢，是当天晚上熊某跟朋友们聚餐，说好的 AA 制，结果朋友们却借故都走了。熊某估计了一下，身上的钱真的是不够啊。为了逃单呢，借机从二楼的包间爬树离开，不料树枝断了。熊某呢嫌没面子啊，不敢跟媳妇儿说实话，就编了一个车祸的理由。殊不知媳妇儿急眼了，直接就报了警。由于熊某呢重伤住院，民警呢对其报假警的行为呢未予追究。虽说呢此时应该痛斥酒肉朋友不仗义，但是呢同时也让我更深一层的感受到，此人绝对是妻管严，而且没有私房钱，鉴定完毕。 我又像梦一样自由。 刚才呢，我们鉴定了熊某没有私房钱，而且是气管炎。说到这件事儿上面呢，我们也觉得好赖啊，你也给人家一张卡嘛，想花点钱请一群假朋友都花不起，哎，真是太可怜了。说到这儿呢，还有一条新闻，也是发生在前两天，是因为呢藏私房钱被老婆打到邻居报警的那个哥们儿，真的更惨了。其实呢，广大的大老婆们可以适当的放宽一下零花钱的额度，培养一下呢广大男同志的理财能力嘛，当然呢也留给他们一些成长的机会。说到成长，接下来我们要看这一条新闻了。二年级的小男生彤彤就通过自己的理财已经拥有20000元的存款了，甚至呢还用自己的钱给妈妈买了生日蛋糕，过年呢还给外公外婆各包了200元的红包。原来呢，从一年级起呢，妈妈就跟彤彤啊定下了一份理财的协议，彤彤呢每周都有10元的零花钱，压岁钱呢也归她管理，年终结算时呢，妈妈会按照彤彤现有的存款翻倍支付利息。不到两年，彤彤就从月光族存到了20000元。当然听到这条新闻，我觉得她的存款已经赶超了我 Nico 了，这个才是正确的教育方式嘛。顺便呢，我也想在彤彤妈妈那里存点钱，毕竟年利率100%的地方可不好找啊。好了，听过了这条新闻之后，我们带着愉快的心情继续听歌吧。此刻呢送上的这首歌是来自于万芳的《慢火车》，希望你会喜欢。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就算泪会流，气会喘，也是最美的挑战。只能前进，不能回转，因为心中燃烧着柔情，慢火车也能爬上山顶端。 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绢纸保温板、起诉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3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62113，0106162113。 现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 有这样的好事儿，哪儿啊？ 正美风呀。 25周年感恩回馈，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送免费贴膜。详询400-600-2763。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FM999是有条不紊 ，FM999是温文尔雅 ，FM999是雍容华贵 ，FM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大家好，我是主播 Nicole， 欢迎收听 FM999路况播报。接下来为你刷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本市城区内与正常的速度相比，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是，首先呢，我们看到高速路，京藏高速北向南，从石板坊南路辅路到北沙滩路有1.0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是低于14公里。接下来我们看到城市快速路和环线的情况，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从西土城路到文汇园路有0.5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9公里。西土城路北向南，从师大北路到西直门北大街有0.9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13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仅供大家参考。 FM999 也是提醒你，今天呢是星期五了，尾号限行的是3和8，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时刻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我继续为你刷新路况，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 最时尚的资讯， 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这一时段的广告过后，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晴，-6到4摄氏度，上海晴，-1到6摄氏度，成都阴转小雨，5到9摄氏度，天津晴，-3到5摄氏度，石家庄晴，-4到7摄氏度，保定晴，-8到6摄氏度，涿州晴，-7到6摄氏度，廊坊晴，-6到4摄氏度，宜宾小雨，6到11摄氏度，德阳阴，3到10摄氏度。看到最近的天气情况呢，也是普遍较低，所以呢，我也是为大家准备了御寒指南。其中呢，第一点就是大家呢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在生产上呢做好对于大风降温天气的预防准备。第二个则是门窗、围板、棚架、临时搭建物等易被大风吹动的搭建物固紧，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第三个呢是应到避风场所避风，同时呢户外工作人员一定要注意安全。第四个则是留意有关媒体对于大风或者是降温的最新信息，以便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第五点呢是交通公安部门要按照职责做好路面结冰应对的准备工作。分享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听歌吧，送上来自于谢安琪的《钟无艳》。 总夸张高估我坚忍，其实更怕你只懂得欣赏我品行，无人及我用自绝重拾了你信心，无人问我可甘心演这伟大化身。其实我想眼中崩溃脆弱如恋人，谁在你两臂中低得不需要身份，无奈被你识穿这个念头，得到好处的是不想失去绝世好友，没有得你的允许，我都会爱下去，互相。 笑下去，仿佛冬天饮雪水。被你一贯的赞许，却不配爱下去。在你悲伤一刻，必须解围，找到我乐趣。我甘于当副居，也是快乐着唏嘘。彼此这么了解，难怪注定似兄妹一对。 有教育明智自由的家长，当然呢也有硬性教育的家长。这条新闻呢就是说啊，日前在柳州市雀儿山的公园游乐场内，正在运行的过山车突然停在了高架轨道上，然后呢工作人员是登上了轨道，疏散了车上的全体游客。此事呢通过网络传播也是引来了诸多的猜测，结果呢从公园管理处得知呢，事故的真相竟然是一个14岁的女孩趁家长不注意偷偷的去尝鲜，家长发现之后呢就很着急，于是呢去控制台逼停了过山车，自己没看好孩子让一车人悬在空中，我们也算是大开眼界了。不过转念一想，许多父母不都这样吗？我说不行就是不行，你挑战我的权威试试看。唉，估计这个小姑娘啊，以后上学啦、上班啦、找男朋友啦、结婚啦、生几个孩子啦，以及孩子上学、上班、找男朋友、结婚、再生几个孩子，她的父母都会参与咯。想想真是悲催呀，非常理解当时小女孩心中的一万点伤害到底是多么痛的领悟。接下来呢，继续听歌吧，来自于张宇的这首《趁早》。 到后来才发现爱你是一种习惯，我学会和你说一样的话，你总是要我在你身旁，说幸福该

唱了这首歌，若是让你想起了我，路上来的若是寂寞，我想知道为什么。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突然想起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我现在唱的这首歌，就代表我对你诉说。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一起走过。我现在唱的这首歌，就代表我对你诉说。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 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 Nicole。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盘点一下这一周的奇葩新闻。接下来这条新闻呢，让人颇有一些遗憾，就是自我为中心的人啊真的是不少。日前的网友肥猫哥哥吃果果就爆料称呢，早高峰时段上海地铁八号线的车厢内，一名男子呢拿着书站在了一老人面前看，老人提醒男子的书啊较大，车厢摇晃的会戳到他，殊不知男子非但没有注意，还脾气上来了，给了老人眼睛一拳头。随后呢，二人也是扭打起来，被打的老人半张脸都是血呀。当时男子呢到站欲下车换乘时，老人是抓住他不让他走，该男子还说要迟到了谁负责呀。这时呢，车上的另外两名男子将其制服拖住报了警。说到这儿我就不明白了，你怎么还怕迟到呢？这么厉害，我们以为你是霸道总裁呢。 听说你身边有新面孔，听说你不再寂寞，听说你提起我，我过得不错，忙碌中还有感动，尝试爱过几个， 两个

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 最时尚的资讯， 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 这周六呢就是正月十五元宵节了，日前呢食药监局也是来到了北京稻香村的工厂现场呢，是抽检元宵。从食药监局了解到，截止目前呢抽检的120批次元宵汤圆全部合格。此外呢，通过走访市场还发现呢，今年无论是元宵还是汤圆都在皮馅汤上是做足了文章，变着花样吸引消费者。另外目前的各生产厂家也是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仅北京稻香村一家单日产量就达到了480万个。大家好，我是主播妮蔻，欢迎收听这一时段资讯全分享。为进一步规范个别地方的农村不动产登记，国土资源部呢日前是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发证有关问题的通知。就非农民集体成员依法取得的宅基地如何进行确权登记做出了明确的规定，1999年之后城镇居民使用宅基地的不予确权登记。今日公布了广东省出租车汽车管理办法，并且征求了公众意见。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变化呢，是将网约车纳入了出租车的管理范畴，明确网约车呢需持有运营证，网约司机呢必须有从业资格证，并具有3年以上的驾龄。另外呢，网约车只能通过互联网预约方式提供运营服务，不得像日常的巡游出租车一样在街上巡游揽客，到机场、火车站、客运站等站点轮排。这一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苹果。今年的苹果将推出纪念的 iPhone 推出十周年的特别版手机，外界称之为呢为 iPhone 8或者是 iPhone X。据外国媒体最新的消息称呢，该手机的定价是超过了1000美元，将是史上最贵的苹果手机。好了，今天的资讯全分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听好歌，来自于林志炫的这首《蒙娜丽莎的微笑》，你一定还记得这个旋律。 在浪漫之都，你看到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你说这对你很好，这次旅行让你度过了感情的低潮，你觉得曾经爱得太苦，感谢我听你倾诉温柔的痛苦，在我的梦里因为可以和你相爱而骄傲，然而你都不知道，我期待在你爱的世界里变得重要，你要把爱人慢慢寻找，对你付出的一切只换来我对自己苦苦的嘲笑。蒙娜丽莎她是谁，她是否也曾为爱争论错与对，为什么你总留给我失恋的泪，却把你的感情付给别人去摧毁啊。蒙娜丽莎她是谁，她是否也曾为爱寻觅好机会，她的微笑那么神秘那么美，或许她也走过感情的千山万水，才发现爱你的人不会让她的蒙娜丽莎流眼泪。在我的梦里为何以和你相爱而骄傲，然而你都不知道， 期待在你爱的世界里变得重要，你要把爱人慢慢寻找，给你付出的一切只换来我对自己苦苦的嘲笑。蒙娜丽莎她是谁，她是否也曾为爱争论错与对，为什么你总留给我失恋的泪水，却把你的感情不给别人去摧毁。情的千山万水，才发现爱你的人不会让他的蒙娜丽莎流眼泪。蒙娜丽莎她是谁，她是否也曾为爱争论错与对，为什么你总留给我失恋的泪水，却把你的感情付给别人去摧毁。 你还好吗？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 Nicole。 今天是周五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希望让大家呢提前可以感受到周末的气息，所以今天的节目呢特别是准备了跟大家呢一起盘点一下这一周的奇葩新闻。接下来这条新闻呢也是挺让我震撼三观的，就是当然你要装也要看场合，大家呢不要以为警察叔叔是吃素的。前一段时间呢，一段这个赤膊男子持枪威胁抢银行的视频呢在网上流传，网友呢根据口音呢向某地警方报了警，当地警方呢经过排查就找到了该男子。原来呢该男子是在非洲某国务工，无聊的时候拍了这段视频，警察叔叔呢也是对其进行了法律宣传和警示教育，令其回国接受调查处理。该男子呢是重新录制了视频向广大网友道歉。很不幸的是呢，我也是看到了他道歉的那条视频，说实话有那么一点点的好笑，因为好像呢这个哥们被吓得口音都不见了，看样子警察叔叔还是蛮厉害的。好了，继续听歌，接下来呢我们也是听一首正能量满满的歌曲，来自于容祖儿的《挥着翅膀的女孩》。 当我还是一个懵懂的女孩，遇到爱不懂爱，从过去到现在，直到她也离开，留我在云海徘徊，明白没人能取代她曾给我的信赖。 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the pie, 不能一直依赖别人给我勇敢。 Believe me, I can fly, I'm singing in the sky, 就算风雨覆盖我也不怕重来。像沙鸥来去天地，只为寻一个奇迹。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the pie, 生命已经打开。

小的时候呢，我妈妈就一直教育我，做人呀要踏踏实实，别老想着搞点小聪明，因为聪明反被聪明误。这句话呢，我觉得可以很好的解释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条新闻，就是呢，有人把呢两辆单车用锁锁在了一起，结果呢被想要用单车的人发现之后呢就很生气，于是呢也买了一把锁，把车前面也锁住了。哎呀，看到这个新闻我真的觉得有点好笑，太天真了吧，就算没人咬我我也要以牙还牙，为什么呢？这个社会怎么了？接下来呢还是继续分享有一点让人想笑的新闻，就是最近陕西安康一女子因为家庭矛盾，一时冲动的就翻出七楼楼顶的护栏，然而呢就在她跳楼的瞬间，丈夫是抓住了她的头发，幸好民警及时赶到现场，众人合力将她救下，若不是丈夫呢再坚持几秒，或是民警晚到，又或是没有长发，那我觉得可能就救不上来了吧。这条新闻呢也是反映了论长发的重要性，讲不清楚为什么此刻我脑海中浮现的画面好像是刘欢老师，对不起，因为刘欢老师的标志性的长发真的让我太印象深刻了。其实看到这条新闻呢，我还是有话想对大家说，就是夫妻吵架其实很正常，但是生命是多么的宝贵呀！大家呢还是放宽心吧，不要因为一些生活的琐事就放弃我们非常珍惜的，而且也是仅有一次的生命呢。好了，接下来继续听到一首应景的歌曲，来自于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我是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注定无处可逃，当我尝尽人情冷暖，当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燃烧，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算不算太 今天呢就是周五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分享了一些这一周比较奇葩的新闻，希望呢这些新闻能够让大家今天早上的心情好一点。当然明天呢也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就是正月十五，正月十五过完了，这个年才算真正的结束了。忙碌的我们呢也一定要记得要回家陪父母，好好的享受一下正月十五啊，吃汤圆或者是吃元宵，都希望大家吃得满意，吃得高兴。在这里呢 Nico 还是要继续祝大家正月十五节日快乐。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郑秀文的《相信自己》，同样是一首满满正能量的歌曲。 我要必须相信的靠也能是个可爱的事理，一些哲理学过后记不起，读过一课烟熟于言，我们亦能再细腻一般的结尾，最后结局也一起。伊甸之中找到禁果，夏娃吃一口，然后懂得羞耻这么赤裸，美丽亦变丑。上帝最圣洁的一对手，携着我手，就算到末日要踏入那落鸦荒走。

在迪丽热巴初亮娱乐圈的初期，不少人都觉得这位来自新疆的姑娘名字啊比较拗口。随着曝光率的增加，迪丽热巴成为了大部分年轻观众能够轻易叫得上口的名字。能够把自己的名字写进观众的心里，对于新人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渐渐的，有网友呢给迪丽热巴起了花名，亲切地称呼她为胖迪，她似乎呢又离观众近了几分。其实演员上位大多需要从最低做起，但迪丽热巴出道的首部作品呢就是《阿纳尔罕》，她里面呢就是女一号。虽说呢该剧的题材对于来自新疆的她来说有很大的优势，但是无论如何首部作品就能担正也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情了。此后正式进入娱乐圈的迪丽热巴需要接受来自市场真正的考验，她也需要从最低做起。2014年，她在《古剑奇谭》《风中奇缘》等电视剧里打过酱油，很快呢她就因出演了《克拉猎人》的高文走红。2016年，她再度登上了电视剧女主角的位置，出演了《麻辣变形记》。这样的上位速度对于娱乐圈的大部分女星来说，迪丽热巴依然算得上是幸运的一个。勤奋的演员其实有很多，但真正聪明的演员却是稀有的。迪丽热巴一路走来，其实都在遵从小花旦涨粉的套路，在初入娱乐圈的阶段一定要积累观众缘。于是呢，我们看到了她在女神和女神经之间的自由切换，当然也看到了她邋遢但又不失可爱的爆炸头。这些角色虽然不一定是最光鲜的，但是却最能讨观众喜欢的。她塑造的这些角色呢，能够吸引观众的注意，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有网友截图帮她做成了表情包。迪丽热巴呢，也一度成为了表情包界的红人，属于那种可爱范儿吧。 要不是你让想念猖狂，打破天窗，我不会发现枕头上的荒凉。以为你就是故乡，却变成我的流浪。谁的傍晚，是谁的天亮？十九八七六十六一人同时狂欢，五四三二一个人倒数孤单。回忆的拥挤广场，假装你还在身旁，就像你最爱依赖我的肩膀。第一行诗的狂妄，第一首歌的难忘，第一次吻你的唇，你的倔强，第一颗流星灿烂，第一天真愿望，第一个诺言，美丽的荒唐。你叫我爱的善良，你叫我恨的野蛮，你叫我忘记该忘，伤心太伤。那些你教我的事，让思念更苦更长，只想问想念的想念的想念的你怎么样。 用心聆听每一段故事，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喽。 爱情是信仰，或只能是旅途风光。那女孩带我们有一次天堂，你教我怎么爱上，却没教怎么遗忘，让我的阳光都变成了泪光。的狂妄，第一首歌的难忘，第一次吻你的唇，你的倔强，第一颗流星灿烂，第一个天真愿望，第一个诺言，美丽的荒唐。你叫我爱的善良，你叫我恨的野蛮，你叫我忘记该忘，伤心太伤。那些你教我的事，让思念更苦更长，只想问想念的想念的想念的你怎么样。第一行诗的狂妄，第一首歌的难忘，第一次吻你的唇，你的倔强，第一颗流星灿烂，第一个天真愿望，第一个诺言，美丽的荒唐。你叫我爱的善良，你叫我恨的

替你成长，大家早安，我是主播宁寇。你说比你优秀的人都在努力，你努力还有什么用？努力啊，未必能追赶上别人，但是停滞不前，你永远无法遇到更好的自己。其实呢，最痛苦的事情不是失败，而是你本可以做得更好。新的一天，祝大家早安。 结局。